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各位观众你们好，神秘之夜踏入2017年已经是第十周年了。咁十年来呢，我好多谢咁多位热心嘅听众呢去支持呢个节目。我就决定呢，神秘之夜呢就开始收月费。咁呢个决定呢，其实主要目的呢就唔係话一定呢要我哋要收好多好多月费。而係呢最重要就係令到希望大家支持神秘之夜嘅听众呢，佢哋搏尽绵力出即系去交个月费嘅时候咧，就令到呢个成个平台咧，佢哋交月费嗰个听众嘅数目咧就增加。咁除咗呢样嘢之外咧，咁我就喺度咧多谢大家呢十年嚟咧都给予神秘之夜一个好大嘅鼓励，同埋俾咗好多意见我哋，令到我哋喺做呢个节目嘅时候咧有更加多灵感去改善或者提高呢个节目嘅质素。多谢大家。 翻嚟第二節啦，就我睇到嗰個真實嘅相片咧，就我自己又而家喺呢個呢一分鐘咧，我係猶豫緊俾唔俾大家睇嘅，因為我驚有啲觀眾未必定得順。 我諗就睇翻頭先嗰張， 算數啊， 即係木顏色油嘅圖畫算啦， 係咪？係咪啊？嗱，我呢個 即係你要嘅，你自己可以上去即係Google睇下呢幾日科學新聞。 我要解釋少少嘅，就因為咧嗰個已經出咗係一個相當之普及嘅網站嚟 CNN。但我睇過咧，我自己有少少猶豫。咁啊，陳俊博士就話唔好啦，算啦。頭先嗰張畫嗰張圖咧，就大家可以想象嗰個真嘅環境。我睇嗰張環境咧。我都幾肯定有部分觀眾是接受不到的。 咁你咪 search CNN artificial womb 咁跟住。 如果我出咗嘅話咧，我就會寫明咧，就即係本節目含有可能令觀眾有心的畫面。 咁啊算啲留俾大家自己揾算啦。咁但係我又好想即係講下另外一啲，我都覺得即係我作為一個物理人，我都覺得話呢啲醫務人員或者係一啲做即係生命研究嘅人，我都覺得即係幾佩服，因為即係嗰種。即係一嚟，佢係一個好偉大嘅問題，但係做出嚟即係亦都係好冒險，同埋要承擔好多即係可能道德上嘅後果，非常難做，同埋我睇落去係非常之核突嘅。 係好核突啊！係即係唔又唔係話你話咩好血腥，而係你好難習慣呢種。 係 啊！如果見到嗰個時候。即係胚胎你仲你仲搞，即係仲難接受。 但係即係我稍後先講入面牽涉到實際上技術操作佢嗰個問題啊，即係呢核突嘢留翻一陣再講。但係咧，如果就咁睇咧，即係我覺得呢個問題點解唔簡單咧？就係因為呢一個去模擬人嘅子宮入面嗰個環境咧。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可以溫返我们以前读过那些 biology, 是不是、嗯、那个羊水、有很多作用的、除了提供一个恒温的环境、okay? 甚至乎有时候可以帮我们去里面有个循环去带走一些废物，然后就是亦都是避震环境隔音环境一个保护一个这样的装置即是保持湿润等等。然后就是整个即是个免疫系统亦都是保护住这个这样的 BB, 即是连埋妈妈的免疫系统要保护住佢。咁另外就是那个磁带啦，供给氧气供给这个的即是养分。咁即係你睇到就係人需要嘅一個咩要素，就完全最可以喺呢一個咁樣嘅媽媽子宮環境嗰度咧，就供給到。一個 B B 仔唔識主動去食嘢，亦都未有意識，你點樣可以用機器取代曬佢咧？嚇！咁我哋頭先睇到個圖就係、是，原來就膠袋取代咗羊膜，羊水自己溝出嚟。自己要揾按翻住嗰啲，即係佢就話啦，用翻一啲，去用翻啲電解質自己溝出嚟。咁我令我聯想到就係話咧，如果大家有養魚咧，就自己溝翻缸魚缸水出嚟嚇，咁樣即係我都覺得都幾難嘅，即係呢樣嘢係起碼你搞清楚個成分，咁跟住當然亦都有個恆温嘅裝置。咁另外就係咧，頭先有提到嘅， 嗰個磁帶同外界接駁位 ，OK， 即係你話嗰個免疫系統問題，咁首先你將佢整成無菌嘅環境，好乾淨啦、啊，然後嗰個羊水你可以自己化驗一下溝出嚟啦，嚇、啊，嗰啲酸鹼度或者鹽度啱嘅，基本上問題未係太大。我覺得最難做嗰樣就係嗰個由機器接駁到人體嗰個界面，所以就係我會特別一睇到就係、是、哇一個。即是很硬邦邦金属机器点接落一个血淋淋的一个磁带那里呢，也是即是那个接驳位很多问题你要去想的。感染啦，同埋它会不会萎缩啦。因为呢这些这样的。 同埋它接到它有没有那些抗体出现的， 就是啦，会不会引起另外一些你想不到的反应，其中我最容易想到的反应就是血会停啦、 啊、 会塞住条磁带啦、啊、即是即係其實佢哋要用一啲藥嘅嚟去令到入邊唔好有咁容易有凝結嘅。咁、嗯、但係你點樣將嗰樣嘢控制喺個範圍之內咧？嚇、啊！即係其實你無可你冇理由，即係另外你細菌感染你冇可能去夾硬狂崩抗生素落去嘅。嚇、 嗯！ 咁、啊、跟住你又要有啲嘢要抗凝血啦。咁然後就係話咧，嗰、那個環境亦都唔可以留戀俾接觸到氧氣，因為其實佢哋其中面對一個好大嘅技術問題就係咧，嗰條磁帶咧。即係你好似即係睇到佢好似一條生腸咁，縮一剪咗出嚟之後咧，佢一接觸到空氣，其實就會開始萎縮嘅。嚇，唔單止係嗰種水分走咗乾涸嗰種萎縮，而係去氧化成個嗰、那個嗰件生物本身個反應就會係即係對即係氧氣係對好大敵人嚟嘅。咁、 嗯、 你要維持住呢一個咁樣嘅無菌，保持嗰條磁帶新鮮正常運作，啲血管唔會被塞住嘅一個咁嘅環境，仲要將佢接駁到去外邊。而好多時就係、是、即係羊咧，算係容易做，因為羊嗰個胎本身係一個比較比人嚟講比較大嘅系統、 嗯、 一個早產嘅羊，佢本身嗰啲咁樣嘅磁帶啊血管已經係粗少少，所以就比較即係呢個亦都係點解佢揾羊嘅原因、啊、而相對嚟講，佢嗰、那個同班人嗰個發育嗰個階段啊，咁啊，即係佢其實就好似一個咧嗰啲發育時間嗰個階段同人唔係差太遠，但係佢係一個 scale up 咗嘅，而且亦都係相信比較容易揾到一個物種啦，即係亦都係一個你一定係揾啲比較純化嘅物種嘅，因為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步驟就係、是、咧，你一定要將嗰個懷孕嘅媽媽咧個肚劏開，咁你冇可能揾一啲好野性好強嘅物種， 你揾只老虎去做咯， 即係你離唔開揾豬啊牛啊。羊啊，呢啲去做，你一定系揾，同埋你揾哺乳类咯、 嗯， 你冇可能揾只鸡去做，所以就 鸡又鸡冇可能，佢先生 如果鸡做生啦，咁唔使研究啦，系咪？你人工孵化机都做到出嚟啦，系咪？吓、啊，即系又唔使有磁带驳出去嘅问题。咁即系喺呢一个哺乳类动物入边，你嗰个外边供给吓，咁、啊、你外边嗰个机器本身有啲技术问题要解决嘅，维持一个稳定嘅即系含氧嘅血嘅环境。另外維持一個穩定的養分供給，而且就是呢那個泵不可以是真的不可以真的一個泵，即是它要維持一個循環，但是不可以用我們平時一個泵嘣嘣嘣嘣那種這樣的概念，因為你這樣一壓一下呢就將入面那個胚胎入面的微輸管壓爆曬了、 嗯 啊、所以佢即係呢種機器的設計啊、接駁位啊，係我即係覺得最驚訝的一個地方嚟嘅。 但係佢有冇講得聽係點做法嘅？ 嗱、啊，嗰、那個機器本身係點我唔係好知道，但我純粹知道個儀器的作用咯。佢哋當然要揾一啲方法嚟去避開咗呢啲咁樣嘅高壓嘅情況。嚇、啊，無論羊水系統又好，抑或係嗰個磁帶血系統都好，嚇、啊，要避免呢個情況。咁佢哋就即係反而你話要加一啲養分、加一啲氧氣落去，呢樣嘢反而唔係太難做。其實但係維持咗一個有效嘅循環、啊、去令到入面個胚胎繼續生存咧，呢樣就係即係處理咗最耐嘅問題。即係所以就係點解當初只能夠生存到60個鐘。而家可以延長到去即係兩個零禮拜都得，咁其實就係呢一方面技術改進。 佢咁講嘅，佢即係話咧，就好多個即係呢啲羊嘅實驗咧，都係失敗嘅。 嗯。 咁咧就有啲咧就生咗出嚟，生咗出嚟嘅意思就話佢度過咗個時間，但係可能都係 最後發育得唔好啦，可能已經有啲嘢係受損嘅。 係啊 係 啊， 可能佢就係又係嗰啲肺，即係通常就係個肺嘅問題啊、嗯，或者其他感染諸如此類咁樣。 嗱、啊，最老嗰只咧就已經係1年嘅啦。咁、 嗯、 換言之，呢個實驗係起碼 即係成功係舊年嘅事嚟咯。 係啦，係啦， 咁佢嗰個情況咧，就佢呢度講話就幾好嘅。咁但係你睇呢個，其實你已經睇到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基本上係撞彩數咁嘅，實際上。 其实是的，因为很多东西你摸不清楚，你不知道你面对最大的那个难处在哪、即是开头大家想将条喉直接插到那个磁带那里就行了，它有多少个出口入口，你当电线都插就行了。那你又、原来想到血管塞得那么快，还有那条磁带枯萎得那么快，令到磁带用不到，跟着它就没了、跟着因为那条磁带是最不可以失败的地方的、就是那条。 那个是那个整个胚胎它吸收养 生命资源的地方。你那个羊水可能热了一点冻了一点，你即是那个关系未是，即是那个 tolerance, 那个能够容忍那个错误的范围就相对没那么大。你可能那个酸碱度或者是那个盐度不啱，你可能自己再都 有空间去 turn 一 turn。但是真的去到那个博磁带那一下、我始终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技术问题。另外就是那些免疫的问题，你怎么整到即确保周围的环境都干净，我即这些 其实免疫的问题它就算在那个人的胚胎里面都有的。 是啦是啦。 不是这个不是独有，就是说这些机器接驳问题，人本身个妈妈和个婴儿的 免疫都有。是啊，可以说一下，就是你都要由一個正式的母體攞佢出嚟，咁、你亦都冇辦法令到佢即係保證佢全部冇曬細菌，你點樣可能剃曬毛消毒一次咁？但係你始終都係有一個細菌量喺度，你點樣去控制住佢咧？點、樣去攞出嚟嘅時候唔會經過啲好污糟邋遢嘅地方咁諸如此類咧？即係暫時因為自己都有機會聽過一啲咁嘅產前講座啲咁樣嘅嘢啦。即係其實就算而家出世嘅 BB 都會特登可能驗下個媽媽嗰、那個出世，即系嗰个 B B 出世嗰位有冇啲细菌喺度噶？ 唔知道，有时有啲咩，有啲好刁钻噶，譬如嗰啲 R H 正定负嗰啲咧，我记得应该系 R H 负啊，佢就唔系话一定 R H 负对 R H 负有，唔知道我唔记得嗰个细节，但系应该就系 R H 正同埋 R H 负，即系个妈妈系 R H 负嗰啲咧。那個 BB 亦都可能產生嗰啲抗體嘅問題嘅， 嚇嚇諸如此類咁樣嚇，咁見到可能你可以提早食。 頭先我哋講我哋血型啊， 嚇、那個 RH 血型啦。咁但係如果譬如話係嗰啲媽媽母體身上嘅細菌，譬如最興嘅嗰啲可能念珠菌嗰啲咁嘅嘢， 係啊， 可能會惹到個 BB。 甚至佢陰道本身有啲細菌 啦，嚇嚇。咁即係呢一啲就你可以喺呢一個咁樣嘅，無論剖腹啊，因為自然順產嘅過程，你可能會沾染到啲細菌。咁而家你就係話。你一定要經歷嗰一步，就係話嗰只羊媽媽，佢喺 B B 未捉魚嘅時候，你就已經要撳住佢夾硬喺入邊攞個 B B 出嚟，然之後喺個過程要好乾淨。攞嘅時候咧，即係基本上佢就同咧個剖腹產嘅過程差唔多，一路逐層拆到去咧，就個真係嗰個羊膜嗰部分，咁樣咧就開咗佢出嚟之後咧。其實我都唔係好清楚那個羊媽媽最後係生嘅死嘅，其實 我估 可能 死嘅。 我諗因為其實因為最大的目標就係入邊嗰個。 你咁好簡單就係佢生緊個胎時，你同佢劏個胎，跟住係 啦係。而且甚至乎你為咗嗰、那個保住入邊嗰個，你可能外邊嗰、那個你就要開到有咁大得咁大咁樣嚇，咁嘅可能係夠。即係呢度我冇詳細考究佢究竟點做，但係聽落真係好殘忍，即係。即係為咗人嘅研究可以都去到幾盡，然後就係一個好難嘅階段就係、我怎樣去形容呢，你就是中間你不單止要想怎樣去駁那個磁帶，你還要想一個很快的方法，立刻可以出來剪即刻駁下去即刻搞定、 即是不容許你有一個長時間的暴露， 是啦是啦，那、你要想一下怎樣去接下去，可能中間、你、同時間 parallel 兩套系統，跟住呢既有媽媽一套系統供給住你開個洞，然後駁你的機器下去，這樣慢慢過渡，那 很可能都是這樣做的，但我想只是在這個步驟都要克服好，即系佢哋要重拾，佢哋要慢慢建构一个即手术嘅手段咧。我谂呢要摸索咗好耐，咁甚即系呢个亦都系攞羊嘅原因，就系佢即系希望佢可以由呢个羊嗰度去一个算系比较近人呢一啲咁嘅模型入边，再揾到一啲答案啦。去预计下，如果真系呢个手术用喺人嘅时候，面对嗰个问题喺边一度啦。跟住將佢接咗出嚟之後，咁樣首先就接好咗嗰個咁樣嘅磁帶，然之後將着成個裝置就將塞落個膠袋度，咁樣將嗰個本身 頭先佢講我係唔係即係呃大家，我見過個膠袋。 我見我膠袋，佢竟然可以諗到係個膠袋，我又覺得屌，可唔可以做好啲咧？ 即係又咁講啦，我覺得都即係都合理嘅，揾到即係可以變形嘅膠袋就好OK 咁即係大約嗰個情況就你即可能對於即係啲熟手嘅人嚟講，就真係好似。將啲嘢出嚟，即係喺街市湯魚入落個袋咁樣， 係 啊，但係當然即係聽落就係一啲都唔簡單嘗試，因為始終都係一個有生 的。佢形容嗰個袋叫包 bag 嘅，咁我唔知入邊嗰個構造點樣啦。即係你睇落係膠袋，但係可能未必係嘅。即係意思就話，即係佢嗰個物料可能係仲要比較精細啲嘅，因為唔漏得噶嘛，大佬。 咁要揾到唔漏嘅都 OK 嚇，但係同埋就係、是、即。我想是接駁位那些很精緻，真的可以去到醫療級數那些，還有因為還要提供即是有些因素要考慮，就是說它不可以太過透光，即是又不需要完全不透光，但也不可以太過透光，因為即可能你就算 BB 仔那些你都不想著去隨便就可以照到紫外光這樣的光，始終都是在母體的保護之下，總之一切所有 的考慮，這個要講笑，因為這些日事就即是那個人當事人我不講啦，就好多年前咧，就有個孕婦懷孕啊，唔知點解佢個醫生叫佢走去照 X 光。 哦，係啊，即係呢 X 光就即係你又要捉，即係捉魚唔捉魚，你都完全要仔細考量噶嘛。 唔使考量，照咗之後嗰、那個 係啊，通常 出咗嚟嗰個人物即係成世有病咯。嚇、咁。呢啲就即係我諗係可以講話醫療嘅失誤啦，但係簡單嚟講就係、是、其實要照啲咩咧，當事人自己要好小心， 嗱咁即係頭先大約大家想像到嗰、那個即係人造嘅呢一個咁樣嘅羊膜結構啊，羊就係、是、羊水結構咁樣係點樣？ 嗱，我想問嗰、那個即係佢而家嗰個概念咧，係咪實際上佢哋都係最終想模擬曬成個嘅子宮入邊嗰個？ 你話長 所有三數 咁樣，一定會係噶啦。但係而家譬如話，淨係博個磁帶咁，已經係咁大嘅問題。嗱，想像一下喎。人的呢個系統，如果是一個又係嗰啲22、23個禮拜至28個禮拜之間啲超級早產嘅呢啲咁樣嘅胎兒，佢嗰個嘅磁帶比起呢個羊嘅 case 仲要幼，咁你點搏落去呢？咁呢個又係我諗佢哋未來嗰2、3年一定要考慮嘅問題嚟。咁另外就可以再討論埋就係再早啲，你話如果又冇得再早個22、23個禮拜，咁又點嘅樣咧？咁你要即係諗個問題就係話，可能即係佢係一個。更加幼啦，嗰條磁帶就係、是，另外就係更加幼之餘，就係可能更加唔耐久啦，即係你好難去即係 你掂一掂佢散嘅， 係啦，太容易散咁樣啦，咁身體上面更加多嘅器官係未 develop 好啦，咁呢一我諗就係、可能有咗呢個技術，你再推前多少少都唔係問題，但係你話如果去到一個最極端嘅情況，開頭係受精卵未著床嘅。連一條磁帶都未有的時候，咁你又點做咧？那個 case 係咁，所以又下一代嘅革命，又 係 呢 個。唔係咁，我疑問就係點解要做啫？冇乜理由要做嘅呢樣嘢真係。 嗱，咁我唔清楚啦，即係或者甚至乎係啦，如果要幫嗰啲不孕嘅媽媽，可唔可以揾個代母搞掂佢算咧？ 又揾到啦，而家 咁而家已經有呢啲咁 做緊啦，呢樣嘢就 咁即係呢樣就唔係一個好。近嘅將來可以睇到呢個問題嚟嘅、你話以咁多生物嚟講，的而且確越係複雜，好似呢啲咁嘅哺乳係最難嘅。所以而家好多時呢啲咁樣嘅人造所謂人造子宮咧，最容易都係喺呢啲簡單甚至乎卵生嘅生物入邊、其中一個其實幾首先嘅一啲嘗試就係咩咧？其實有一種我呢度少講啲嘅，即係喺呢個節目好似冇一點提過，但係都係一啲好算係近年嘅新聞啦，就係、是對於鯊魚。其实你发觉鲨鱼佢唔系只只都系咁啦，但系有其中一啲鲨鱼个种好得意，佢介乎于胎生卵生之间。 即系佢生咗出嚟之后咧，佢系一个特定嘅。 你可以想象佢系好似一个袋鼠咁咯。即系佢已经系你鲨鱼都系产卵嘅啫。咁佢个卵咧，佢唔会即刻乱咁射到去成个海都系嘅。佢都会喺妈妈嗰个肚嗰个袋嗰度孵化出嚟嘅。咁好啦，咁於是乎个阿妈咧喺自己嗰个袋，即系嗰个袋其实都系喺佢个体内噶啦。咁啊。就但系入边跟外界是会 有接触嘅， 有接触嘅，即系外边可以啲海水入到嚟。咁喺呢入边嗰环境就系保温啦， 同埋就係都可以繼續有好多可能啲浮游生物啊，或者外 俾嘢食， 俾嘢去食。但係咧就有一個真係一個避風塘嘅一個避風港嘅一個咁嘅位咧，就喺媽媽身體裏邊。到真係長到好大，入邊冇位，佢咪自己咪破即係捐出嚟咁獨立地去揾食咯。咁呢一個就係一個相對比較簡單嘅系統，就係喺嗰個鯊魚仔喺嗰個媽媽肚裏邊嘅時候，根本上冇嗰個磁帶系統去接住嘅。咁但係個媽媽佢嗰個系統就成為一個半開放嘅結構，既可以有外面嘅液體走入嚟，但係入面亦都可以提供到一個温暖嘅環境，甚至乎有必須嘅養分啊，甚至乎係必須要嘅嗰種即係保護啊，咁就喺曬裏面。咁對於呢 case 嚟講，你好容易，你可以將其中一條鯊魚仔掹出嚟，咁啊整翻個咁上下環境，基本上佢應該繼續生存到落嚟。即係對於啲卵生嘅咧，其實嗰、那個、那個問題就唔係好大，因為你講得卵生嘅話，佢就冇條磁帶喺度。但係即係好現實嘅就係、是，即通常啲胎生嘅嘢咧，就一定會係即係貴精不貴多啦，一生到好大啦，同埋期間要不停地喺成個孵化過程裏要俾好多嘅養， 同埋個孵化過程會比較長啊， 係啦，相對亦都比較長啦嚇。 咁、你可以聽話最長啊嘛， 係咩啊？ 個孵化過程 邊咩？ 即係嗰個 gestation 嗰個成個，我記得好似大笨象係長， 大象啦，象係長啦，象係長啦，以幾年計嘅可以嚇。咁因為亦都因為體型大啦嚇，咁佢哋就可以一下子就生得即係精啲，但係又大隻啲。咁出換取個大啲嘅生存機率， 生存嘅機會高啲。 咁、但係如果係卵生嗰啲咧，就唯有靠數量多啦， 嚇 搏一鋪啦。咁啊，即係你話對於呢啲卵生嘅呢啲動物嚟講，就基本上呢個問題就係即係唔係好大。即係其實啲成個階段你可以咁分，開頭就係由受精卵著床個過程，跟住咧就係嗰個胚胎成型，甚至乎都後期純粹係。維持住佢嗰個嘅胎兒繼續成長，咁基本上人咧孵化人嘅過程入邊，呢啲技術問題解決咗幾多咧？差唔多就係只能夠就好似今時今日我哋就係有即係、就是、可以將佢擺喺保温箱嗰度咯，當佢係普通 B B 嚟養一種咁樣嘅技術就有，但係開頭就係話你要係。已經是由受精卵過程呢，係即係完全受話未有一片，甚至乎就係話，就算有磁帶之後，係咪一有磁帶之後即刻可以接咗過嚟，由人嘅科技搞掂咧？都唔係，都未有耐，你都要等成個系統生長到比較複雜，有曬所有嘅結構。你唔係就係磁帶，你可能即係手腳腳頭全部有齊曬之後咧，然之後即係其實仲係做緊一個係一個量變的過程，就是將 scale up， 咁呢一即就算今日呢一種咁嘅 artificial warm 嚇呢種咁嘅技術，其實都在講緊呢樣嘢嘅。 嗱，咁大家一聽到咧，即係最重要一樣嘢咧，頭先我哋講啲嗰啲係只不過係科學嘅興趣，但係最重要嘅就係、是。在人嗰度做會點樣？咁呢個報道入邊咧，佢都略略提過呢個問題嘅。咁而家咧，即係佢自己樂觀嘅估計咧，就三年之內去試。但係咧後面出嚟嘅咧，嘅法律問題啦、道德問題咧，多羅羅啦。嗱，舉其中一個例子， 佢又係有冇諗住又唔喺美國做，第二個地方做咧？ 唔會嘅。你擺得喺呢個美國而家出嚟，其實最大我諗後面個問題咧就佢。那個 profit margin 應該都高嘅， 係 個 profit margin 高，但係最終嘅目的咧，其實就唔係而家我哋講嗰啲嘢，係成嚿嘢係人工做嘅。咁佢而家唔講，但係即係我哋睇到嗰個後邊嘅動機係呢樣嘢嚟嘅，所以佢會即係講一樣啊，如何如何人啊，點啊點點咁，但係即係你知啦，即係如果你話一旦咧，成個過程本身係一個人工可以即係取代嗰、那個母親嗰個子宮咧。世界上很多價值觀是會不同曬嘅。他哋而家提出淨係首先一個很簡單的法律問題，就係話如果做到一樣嘢咧，美國可能有啲州要將嗰個所謂禁止abortion 啊，即係墮胎嗰個時間要推前啊。因為佢會將嗰個有生命嗰、那個那個定義係推咗 啦，嗱、即係你話如果最保守就天主教定義噶啦，基本上一受精卵就係生命嚟，咁、但係你有一啲州份佢就可能， 但係嗰個法律上唔係啊嘛，法律上嗰個定義其實其中一種我聽講以前拗過就係嗰個嬰兒本身咧有冇感受到痛苦，譬如話佢去到嗰、那個某個時間佢已經開始有少少知覺啦，或者你搞嗰陣時佢痛啦，咁呢個已經係形成咗一個定義喺度嘛。咁所以頭先即係我哋唔討論即係啱提嘅問題啦，就係、是、我想問你一樣嘢，就係佢哋而家有冇研究一樣嘢，就係嗰只羊咧，佢要幾耐佢開始有知覺會 会即知道你咁搞佢喎。 研究我唔清楚，但 我知道你一定知道。但系佢呢度有冇讲呢个问题咧？ 佢有提到嗰只羊本身系有知觉噶啦。啊、有反應，即是會俾到反應，即係唔係俾到反應外邊、嗯，但係佢對於外邊嘅一啲 改變， 即係聲音啊、光啊，係、嗯、有反應。 咁、嗯、你又走去即係佢已經喺個杯拖度瞓緊覺啊，咁你吵醒佢，咁佢就即係又要轉換嗰個環境，咁用我哋人嘅心理嘅投射落去咧，就即係會有啲問題咯。不過嗰啲反駁人就話：，屌，嗰只係羊，嗰只唔係人嚟嘅，你唔好用咁多你自己嗰個心態投射落去。 咁、啊、但係即係當有一日你去到人嘅時候，就呢啲問題自然嚟㗎啦。 咁、啊、但係嗰個人嗰、那個佢唔會出聲喎，佢唔會拗，佢唔會 say no 㗎嘛，係、嗯、嘛？咁所以佢類似呢啲問題咧，就喺美國咧，佢哋會好多好多爭論嘅、 嗯。 所以佢頭先講三年嗰個係一個純粹技術上嘅時間，就唔係一個大家討論嗰、那個。即係要花嘅時間，要討論個道德嘅問題、法律嘅問題，或者其他衍生嘅問題，例如佢喺咁嘅環境之下生咗之後，對佢成長有冇影響？ 嗯， 啊，咁呢啲要即係做咗之後，需要長時間嘅，即係所謂嗰個跨度嘅追蹤先做到嘛，嚇嚇咁所以你聽到呢度咧，我都即係不能不驚嘆咧，現代科技對嗰個人嘅價值觀嘅衝擊咯。 係係係，即係你話如果純，即係我就感受到嗰純技術上嘅衝擊比較多啦。但係即係，但係好容易諗到最後喺而且呢啲咁嘅問題上面，價值觀衝擊可以好大。咁而家當然可能講到，就算研究成功，都係只不過係一個半個人有一個半個 case 咁去出現啦。但係你難保他日可能會比較。有相当大的規模去将这个技术去， 因为它后面那个涉及的问题就是，如果是这样呢，就是你开始出现那个所谓的单性生殖那个可能性， 嗯，或者甚至乎讲大家都觉得你說我誇張啲咁諗啦，即係呢個雖然好唔實際，到底一日原來大家興呢樣嘢咁點？ 係 哇！你仲抬九個月啦，咁即係 咁浪費時間嘅， 咁浪費時間嚇。跟住話我你唔我公司保險包你去生嘅，你再唔嗱聲生出嚟，我炒你，即係啲場友噏啲咯，啦。即係或者甚至乎你係啦，即係你即係男人係有技術，即係有責任去提供呢個經濟援助，令到你。另一半可以減少啲痛苦嘅，咁完事，即係所以咧，大家而家就嚟緊就集體將呢個懷孕期由九個月加科利用科技嘅方便縮短到五個月就算啦，咁樣。 你縮咗到五個月就會越縮越少噶啦，即係講緊即係去到個 limit， 譬如話三個月咁樣啊，即係懷三個月啦，咁咧就有個獎勵計劃，咁你可以透過任何方法，咁你拎個出嚟。咁就係一個機器嘅孵化， 啊、即係雖然係言之尚早啦，但係即係你話呢一種咁樣嘅，即係咁好明顯就係我諗到就係呢啲咁樣呢類咁樣嘅社會變化， 或者有啲我哋諗唔到嘅嘢都會發生嘅。但係去到二十一世紀咧，嗰、那個即係所謂 singularity 啊，即係好多嘢，譬如人嘅衰老啦，人嘅壽命啦， 出生啦 嚇，咁呢啲嘢改造啦， 係啦，基因嗰啲啊改造啊， 全部都已經出現咗一個即係可能係突破性嘅發展啦 嚇。 咁你即係以我哋自己接受嗰個教育同埋嗰套貫穿嘅價值觀，能唔能夠適應到呢？或者甚至我哋個本能啦、 嗯， 即係我哋對嗰、那個生命嘅咩叫做一個比較？我哋接受到嘅生活方式，呢啲系全部出現極大嘅疑問開始 嚇 咁、啊、但系你話有冇一時三刻有冇嗰個解決嘅方法咧？咁好明顯咧，就係個科技係唔會等你嘅。嗱、 嗯， 呢個係我自己嗰個一路嗰個經驗，科技係唔會等。有嗰樣嘢可以做咧，一定有人做。亦都係 Murphy's Law 嘅調轉，就一定做到添。 嗯、 啊，所以你喺咁嘅環境之下，你點樣去適應咧？價值觀適應到，法律適應唔適應到咧？不同嘅文化點樣去面對呢樣嘢？呢啲係直情係 永恆問題啦。即係呢啲就 亦都唔係我哋兩個。你就智慧高少，我只能講話中等智慧嘅人、哦。 我只能夠明白到呢，即係明白少少技術層面嘅嘢。 咁所以我哋都唔能夠俾一個結論俾大家啦 嚇、啊。即係嗱，呢度最臨尾少少時間都要提一提啦。即係你話係咪由直接由羊 轉咗做人咁係一個好 smooth 嘅過程，咁一定唔會咁。至少面對問題，除咗係嗰個人本身個系統更加精細、仔細、更加即係細件更加難去做之外啦，就係好多喺羊身上未必會出現嘅副作用，可能會喺人身上出現。 因為所有生物都係㗎啦， 即係有啲可能譬如話譬如話嗰、那個有啲腸係會超短嘅嚇，呢啲即係個腸發育唔健全嘅，亦都係經常好容易喺啲早餐嘅情況嗰度發生嚇。咁、即係即係等等等等呢類嘅咁樣嘅技術問題，就我諗未來嗰幾年就係即係主力去。即係去攻破呢啲問題啦。 咁我相信呢啲佢哋有佢哋自己嗰個解決方法嘅嚇。咁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